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射马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道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1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大家好，今个礼拜六10点，历史在笑第二辑《容共与清党》去到第46集，清党终于即系啊，几乎系完成咧，可以讲系嘛？咁我哋呢一集咧就会介绍几个好重要嘅省份嗰个清党嘅情况，包括系呢个浙江啦、福建啦、广东啦，主要呢三个啦。咁啊，跟住仲有其他几个省份。咁啊，当呢即係全國各地咧，呢啲重要嘅省份啊，嗰個清黨完成咗之後，咁成個局勢咧就底定啦啊！咁呢個都係因為有軍事力量嚟做基礎，而呢個軍事力量就係蔣總司令所領導嘅國民革命軍啊，即係一省又一省咁樣佔據咁啊！呢啲過去喺呢啲咁嘅省黨部即係操控黨務嘅共產黨人係咪？即係去到呢個地步，已經基本上係無路可逃。禮拜六10点，《容共與清黨》。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收聽《鬱敏踢爆之說文解字》。今集嘅主題係黨同佛義。10几年前，我喺有线电视主持一个历史节目。当讲到呢一个10大败家君王汉献帝刘协嘅时候咧，我就提咗一个有关嘅成语故事：党同佛义。嗱，出处咧就系范晔嘅《后汉书·党固传》。咁嗰段文字咧就系咁讲嘅：自武帝以后，崇尚儒学，怀经挟术。所在无回，自有石渠纷争之论，党同佛义之说。守民之后，胜于时矣。帝桓灵之间，主方正，国命毁于隐辞，士子修与为伍，故匹夫亢奋，处事横矣。遂乃激扬名声，互相提牌，品薄公卿，才良执政。卓直之风于斯行矣。嗱，呢一段文字咧，就由西汉时期嘅汉武帝独尊儒术，就讲到东汉嘅党锢之祸。嗱，汉武帝采纳呢个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嘅建议，就设置专门传授儒学嘅五经博士。到汉宣帝嘅时候，就由萧望之喺皇家藏书楼进行一次大规模嘅儒学讨论。喺讨论中，呢啲儒生将自己嘅观点一致嘅人，就作为同党，就去攻击嗰啲观点同佢唔一样嘅人。咁呢个就系党同佛义嘅由来。党锢之祸就系指东汉桓帝同埋灵帝嘅时候，士大夫同埋贵族。对呢一个宦官乱政嘅现象非常不满，就同啲宦官就发生党争嘅事件。咁点解叫党锢呢？因为宦官以党人嘅罪名去禁锢呢啲士人终身，咁样而得到呢个名嘅。前后总共发生2次党锢之祸，就以宦官诛杀士大夫一党几尽而结束。当时绝大部分嘅言论。同埋日後嘅史學家咧，都多數係同情呢個士大夫一黨，並且認為呢啲宦官暴殺士人，傷及朝廷根本，為呢個黃巾之亂同埋漢朝最終嘅滅亡咧，就埋下伏筆。嗱，我哋回頭再講黨同佛義四個字嘅意思。黨咧，如果你用作動詞嘅時候，就同人字邊做個黨字嘅意思係一樣，就係偏袒同埋結伙咁解。佛咧就系攻击，党同佛义就系解作，同自己观点相同嘅就袒护，同自己观点唔同嘅就加以攻击。嗱，个党字如果用做名词，就系朋党、政党， 黨同佛異，即係拉幫結派，伙同自己人，打擊不同意見嘅人。嗱，所以中國人講到個黨字咧，就冇乜好評嘅。黨呢一個字係由上同黑兩個字組成，上黑就係黨啦，崇尚黑暗。中國人自古就民黨識變，到咗現代，頭腦稍為清醒嘅人對國民黨同共產黨兩個列寧式嘅政黨都唔會有咩好感嘅。佢唔係一黨分政，就是、一黨專政。人民只係鞏固權力嘅工具，同西方嘅民主政黨嘅政治權力係來自人民嘅大異其趣。今天香港冇民主同埋法治保障規範下的所謂政黨政治，亦都是拉幫結派、朋卑為奸，而黨同佛異就成為他的特色。多謝各位收睇收聽本節目，下集再見。 現在有一個很諷刺，他們最近被我們六八九大大聲話，如果你有英文名，你就是不開國。 屌你，他老婆他老婆的名字就是英文名，屌你真的。 他现在就是我被咁 样。屌你有白痴耶。 咁现在变成成扎公务员呢，冚家产都是属于不爱国分子。 不是咁你 Carrie Lam 咁是咩呀，屌林郑月娥。所有呢啲政务官全部都有英文名嘅。屌你真的。 唔係咁啊，個標準好低啫，又唔係咁講喎。原來咁樣冇英文名咧，就係外國咯喎。冇護照就冇外國護照，係咪標準好低？ 好好笑嘅。喂，你而家做個特首，你而家又做政協副主席， 你係國家政府主席，我就攞你個做男票咯。 喂，咁你當年點解要送曬啲仔女去英國？你自己又去英國讀書，點解你唔送啲仔翻大陸讀書咧？送兩個女一個仔翻大陸讀書咧？講呢啲嘢真係。 正常喎，一點解？ 佢分分鐘佢有外國國籍啦，大佬冇。 正常喎，你有冇最近睇佢啲神情啊？佢有少少思覺失調嘅。 你覺得佢思覺失調？ 係啊，因為而家俾人追殺緊，嚇到飆尿啊嘛，所以索索地亂嚟唔講嘢。